个故事的名字是 《泥鳅听故事》。 夜晚，月亮婆婆静悄悄地来到小池塘。小青蛙们看见月亮婆婆来了，都高兴地围着听她讲故事。忽然，水里冒出一只小泥鳅，叫道：“我也要听故事。”小青蛙们对小泥鳅说：“请安静，听故事就别吵。”小泥鳅神气地游来游去，并大声地喊道：“你们管不着！”月亮婆婆被气得走开了。小泥鳅知道自己错了，只好安安静静地在一旁等着。一会儿，月亮婆婆又回来了，大家又高高兴兴地听她讲故事。